我在说这个数字的时候，深深地为他们这种辛苦的付出啊，这个恰恰这种是户外，冬天是太冷，这个夏天咱们现在又是高温，而且我们现在还是这个针对这个货车呢，很多时段都是在夜间执法、嗯、啊，夜间执法。最后一个呢，还是这个，就我们2000多万人口啊，2000多万人口，我们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几乎都是用汽车运进来的，所以我们要调整这个运输结构，尽可能的运用公路运输来实现这个货物的这个抵达，货物的抵达。那么最后，我觉得还是要呼吁咱们大家，我们如果节约一点，我们的物流可能就少一点，我们的排放就少一点，最后还是需要全民共资， 尽量过简单和绿色的生活哈。刚才方局长说到了咱们对重型柴油车这个排放的检测，我也是深有感触。去年深冬我去到北京通州永乐店进京检查站去采访，真的是看到我们的环保执法人员是在这个严冬当中哈、啊，对每一辆进京柴油车进行尾气监测，那么尾气超标的车辆是严格劝返的。我想正是因为咱们的环保监测人员、工作人员他们的辛勤付出，我们才会换来越来越多的这个蓝天天数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，提案办理面对面。今晚的7:30做客直播间的是市商务委主任严立刚，与您共话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，便利市民生活。稍后在10点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。 是山海，金色还在，时间和旧爱会离开，一个人沿途自拍。 羊奶降价30%，如果您还觉得没多大概念，我就直接告诉您，等于这一盒啊，比原先的直供价99元省了30块钱。 嗯， 一套10盒就是省300，10套就是省3000。这对于长期喝羊奶的朋友来说呢，无疑是巨大的囤货好机会。所以活动一推出，电话4007106108全部报线了。 这次啊，是厂家2018年上半年结束返利10000盒给我们，我们做到套餐里免费配送给大家，带货即出。也就是说，此刻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大名鼎鼎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不要专柜价258元一盒，也不要以往直供价格99元一盒，直接一步到位，10盒690块钱，单盒划下来只要69块钱，10000盒返完活动就要取消，随时结束。所以呢，您听到就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有个条件哦，一套是10盒起订，20盒封顶，有寄存需求的，告诉咱们的客服，随喝随取，保证喝到的都是当月生产的新鲜日期好羊奶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老朋友都知道啊，瑞麟这些年的名气很大，良心企业，奶品纯，也参与赞助了很多公益活动，为推广国货好羊奶呢做了很大努力。 690块钱十盒，等于每盒才69块钱，比原来之前的推广价格99元一盒还要再便宜30块钱。一个套餐10盒，等于一下子便宜了300块钱。单人喝可以喝上5个月的时间，每天一杯才4块钱。您家喝什么奶不要4块钱呢？又有什么奶可以像羊奶一样全家老少都能喝呢？还能补充上百种的营养元素，而且、啊、您现在就可以拿出家里随便什么奶，看看成分表，每百克就能有640毫克的钙质，这就是瑞麟羊奶粉，每天4块钱就能够享受得到。所以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5147的朋友订购了2套20盒，说我从2015年开始啊就喝瑞麟羊奶了。 哦， 说咱们瑞麟啊奶纯口感好，真没想到价格能到69块钱，吓了一跳。再说一下啊，本次呢是厂家返利10000盒，我们直接做到的是套餐里面回馈给大家了。一，保证羊奶的纯度不变，跟您之前买到的一模一样。第二呢，保证新鲜日期，绝对不是清仓库存。 对，这次活动会随时取消，活动马上结束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10盒690块钱，每盒只要69元，仅此一次的返利活动，69元一盒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，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。